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扔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边去边我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草木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郑主任医师胡凤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胰腺癌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门诊的一些安排。刘晨你好。 你好。 嗯，因为九三阅兵哈，这个很多的医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在这方面的门诊安排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呢？ 啊，可以。啊，首先是北京西坛医院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的门诊放假安排。9月3号星期四是按照节日门诊安排上午半天，上午半天门诊。星期五是按照星期日安排双休日，全天门诊。9月6日是按照星期六安排双休日全天门诊。然后9月6日星期日是按照星期五安排正常门诊。然后是北京儿童医院9月3号到9月5号放假期间的门诊安排是，儿童医院放假期间不休息。24小时接诊病人，内科、中医科、神经内科，是普通门诊，各级专家门诊全天应诊，专业门诊以当日为准，外科是普通门诊全天应诊，专家是上午半日门诊，然后专业门诊以当日为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眼科、口腔科、皮肤科是全天门诊，小儿妇科是9月3号停诊，9月4号全天门诊，9月5号特需全天门诊。血液中心血液专业是9月3号4号上午半日门诊，9月5号停诊，保健中心是上午半天门诊，特需门诊是内科全天门诊，检验放射 CT 核磁 B 超等功能检查科室是假日照常工作。最后是北京佑安医院的出诊信息，佑安医院是门诊7点半开始挂号，8点开诊。专家门诊、普通门诊、专家会诊及各种辅助检查照常开诊，可以办理住院手续，并提供23项便民服务。佑安医院是24小时开放急诊，佑安医院的综合内科，节假日期间，每日上午是专家门诊，感染中心门诊，还有妇产科是每日正常门诊，口腔科和感染中心皮肤性病科每日上午是正常门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9月5号上午正常门诊，门诊咨询电话是8399-7495，急诊咨询电话是8399-7491。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计委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一下。 因为这段时间放假呢，可能各家医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安排。如果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什么疑惑的话，可以去北京卫计委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或者是各医院的官网都会有详细的介绍。非常感谢刘晨，谢谢，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